因为那儿有个老朋友，他跟我的关系非常好。他的儿子呢，在广州那边呢，想开一家中药饮片厂，然后非要让我去给这个中药材这块呢把把关。因为当时啊，正好我去厦门讲学，也不好推脱，那去就去吧。然后呢，他们一行人呢，就带我去福建这个地方，也是全国比较大、比较有名的药材采购地。那在这个地方，最有名的药材就是枇杷叶。 嗯， 那么当时啊，他们就要在这里采购一些枇杷叶。到了这个地儿，下了车，我一看，一袋袋包装扎实的枇杷叶啊，码得像这个小山一样。一辆12吨的载重的货车是整装待发。 嗯， 啊，以前呢，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全国最大的枇杷叶的收购地。打2005年起，中药材的价格不断上涨，很多药材收购中心呢，就开始到这个地方，每吨700元至1000元的价格向山民收购这个枇杷叶，并且呢，相继敲开了广州制药公司、山东制药厂等很多大药厂的大门。但是呢，我仔细一看，我当时的心呢就凉了。 为什么呀？ 因为老百姓他们把落到地上的已经都要接近腐烂的枇杷叶随便捡来就能换钱。 嗯， 我看见一个差不多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哥哥，我就跟他聊了几句。他跟我说，枇杷叶的价格一上涨，很多人呢都来采这个枇杷叶。我也不知道我们大伙儿啊有没有这个农村生活的经历。 嗯， 以前呢，我下乡那会儿，农村呢到了秋天就用耙子来收杨树底下的树叶，用来烧火做饭取暖。我一看，好嘛，农民收集这个枇杷叶就跟这个收这个树叶差不多。 嗯，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非常难受。 怎么了？ 这枇杷叶首先说应该怎么采呢？ 嗯， 我也得跟大伙儿啊交代一下。在古医书《雷公炮制论》这本书当中就有严格的要求，用枇杷叶这味中药的时候，今年用的枇杷叶必须是去年从树上摘下来的老叶，而且这棵树啊，它的树龄至少要3到5年的。 嗯， 那么采的时候怎么采呢？我曾经在85年的时候看到过给中医配送枇杷叶的中药材传承人黄九龄老先生做过，要用棕刷把枇杷叶背面的毛啊给它刷得干干净净。 嗯， 然后呢把枇杷叶放在竹垫上晒到8-9层干，以大约1公斤为单位，一页一页的码好，用绳子扎起来，再立起来让它彻底的干燥。那么炮制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用专门的药刀给它切成 0.5 公分厚的丝，这锅里啊再加上炼熟的蜂蜜和适量开水，然后就放入枇杷丝，然后在里头搅拌，用文火炒到这个枇杷丝啊既能够很均匀地沾上了蜜，但是呢又不粘手，再把它取出来放凉即可。 嗯， 这个呢才是可以入药的枇杷叶。但是我在那儿，我看到的枇杷叶一般都是怎么采集的呢？我亲眼看到，都是直接用一根金属的或者是竹制的长签扎地上的落叶。 嗯， 管它是老叶 新叶还有很多的叶子在泥巴里头已经腐烂了，要是再一下雨浸泡过后，那还有什么用呢？采回来洗都不洗，毛也不去，晒干这么一扎，这些枇杷叶它到了药厂哪讲究什么炮制啊，甚至连绳子都不解，蜜制那就更不用提了，直接往提取罐里倒，就做成了中药饮片了。 嗯， 那就是这样的药材能达到最大的效果吗？最后我就和那个药厂的人说了，我说呀，我虽然跟你的父亲是老朋友，但是你要是在这儿买药材，我不会帮你。 嗯， 因为这儿全是不合格的。所以大家啊，不是说我这个角色你体会不到，作为一个中医传承人呢，我这个心里啊非常不好受。所以打这件事儿上我真的很忧心。 嗯， 中医药文化如果说再不好好的传承和保护下去的话，这后果可真的不敢想象。现实啊是很多传承的东西越来越少。 没错。 哎，我们说2006年原中药司的骆老先生，有一次我们在上海见面，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嗯， 他说他得了结肠炎，一到冬天呢受点凉就一直拉肚子，最严重的时候呢一天呢拉十来回。因为他本身也是中医世家，从事中医药工作53年，有点这个头疼脑热，从来都是自个儿开方抓药。实际上啊，这个结肠炎咱们说的简单点，就是三脉不通所引起的疾病。 嗯， 因为一直没有打通三脉，所以这个病它总是会反反复复的，而且病程呢比较缓慢。得过这个病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容易反复发作，非常难缠。那么为了根治，骆老呢就从医书里找到了一个经方，张仲景的《伤寒论》当中的一个经方。 嗯， 他呢能够打通三脉，三脉通百病无。这个方他需要一味药材。 什么药材呀？ 就是芙蓉干。 这芙蓉干是什么呀？ 我这么说呢你可能也不明白，听众朋友也觉得挺陌生。那我就说一下这本药材的俗名。 嗯 啊，叫燥心土。 燥心土啊。 啊，芙蓉干它就是燥心土。所以说咱们现在很多年轻的人呢就可能不知道了。我们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都知道，农村烧火做饭用的那是大铁锅。 嗯， 那么要把这个铁锅呀用土抹在那个灶上，那么这个灶膛呢它是土弄的，所以日积月累的经过柴草的熏烧，在这个灶底的中心的土块呢它就变成了黑色。 嗯， 然后我们用那个刀啊给它削去焦黑部分以及杂质，那么就会出现一块红褐色的东西，这个就叫芙蓉干。那么中医上它是一味非常有效果的药材，你看老祖宗多有智慧呀，这样的中药材就能被古人发现，可以干什么呢？可以治腹痛、泄泻、便血。那骆老先生就是因为这个芙蓉干他犯了难。 怎么回事啊？ 因为他到了药房，包括很多这个中医门诊都没有买到这味药材，即便有拿过来一看，纯粹的就是糊弄人的。 嗯， 所以老先生跟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无奈，他就说呀，这样下去啊，中医中药这不一点点的就被丢了吗？啊，我也很无奈的摇摇头，我说呀，这现状啊就是这么一个现状，所以需要我们这些老中医人呢早点站出来，能挽救多少 那就算多少。后来呢，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芙蓉干给他寄过去啊，告诉他这些芙蓉干都是挖取灶底中心烧的最红的那一块。 嗯， 那么骆老先生他非常激动，他说哎呀，这东西太好了，如今太金贵了，没想到你们这个传统的炮制的药材里头依然有这种芙蓉干，没有辱没了祖传的这个牌子。那么骆老先生后来打电话说，说他自己呀，小心翼翼的把没用完的都保存起来了。 又来一声笑，轻开两扇门。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像很多的中医大家在研究一辈子中医以后，无不感慨地说，中医易难易简。 嗯， 那难在哪儿呢？难在治病的大夫三年入行，要学会诊脉辨证用方，这个方子呢由药组成，还要呢熟悉药的药性，用药的时候呢还要对剂量的分毫有所把握，真正的来掌握一味药物，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样呢咱们才能真正的用好它。 嗯， 我记得早些年呢在接诊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位姑娘，长期的头疼啊，头疼欲裂，痛苦不堪，但是我诊过脉以后，我发现她不仅仅是头疼，还有行经不畅的症状。 嗯， 啊，就月经来起来也不顺畅，有这个症状。那我还问过他月事，他听我问呢，他就想起来了，他跟我说，徐大夫啊，都是这头疼闹的，我都没想起来我身上还有这个毛病。 哦， 当即呢就开方，川穹12克，芍药白术各9克，当归茯苓甘草各10克，大枣15克。那么对于这个方子我是非常满意的，大枣煎的时候要用刀把它多划开几道啊，这样子呢这个大枣里的药性呢容易煎出来。那么这个方子当中的川穹啊，如果用药的话，不仅仅是可以缓解这位朋友的头疼，而且它还有下调经水的作用。 嗯， 用它来做君药可谓是一举两得。可是在一旁同样接诊的公爹看到我开的方子以后，一反常态，带着姑娘他就亲自开药。 哦， 当时我看到以后我心里特奇怪，我就跟着过去了，听到我公爹与药房的那个伙计在耳朵那，哎，不知道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说什么啊，哎，把这个川穹啊改为4克，并且在方子当中呢又加入了柴胡15克。哎，这句话呀被我听到了。 嗯， 我当时大惑不解，但是我也不好说什么，因为公爹这么做完全是给我面子呢。啊，等送走了那位女孩，我赶紧去找我公爹，我把开方的缘由我说了一遍啊，我为什么那么开方。可公爹呢他却不紧不慢地问道，你看这个病人多大？我说顶多20上下。 嗯， 嗯。 他又问，结婚了吗？我说没有。有孩子吗？我说从这个脉象上看，确实没有生过孩子。他点了点头，说，你刚才接诊的时候我都看到了，但咱们当医生的不能只顾着患者眼前的病，而不为将来做打算。这个女孩子现在是妙龄啊，而且没有生过孩子，你只用川穹这味药材的想法很好，但剂量小才能让她的子宫收缩加强，起到下调经水、中开郁结的作用。那这剂量一旦加大，就会造成子宫麻痹，那将来生子，也就是生孩子，那可就困难了。所以呢，你用川穹为君药着实不妥。我又看了看病人的面色滑白，往来寒热，为少阳经，诱发头疼，以柴胡为君主治他的头疼，让川穹呢做沉药并调小剂量，这样可以让药材呢安安心心的主调行经。 嗯， 我公爹说完这些，我才恍然大悟，但同时呢，我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啊，有点胆战心惊的。所以你看啊，作为一名医生，你不了解药材的药性，那就是要出大问题的。 嗯， 那么这些中医老祖宗传承的智慧，你没用过，你不知道，他们真的在临床上能够起到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嗯， 我这个在医案上我看到有记载呀，是02年的4月22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去甘肃天水这个地方进行医疗下乡。因为按照老祖宗的习俗，全国各地中医呢每年都会到贫困地区边远的这个农村呢进行医疗下乡。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这一行人在当地的有关部门的安排下，我们就到了甘肃天水的郭家山。刚到的第二天，我们正在给一个病人义诊呢，有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的就奔我们来了。 嗯， 他说，你们是不是医疗下乡的呀？啊，我们说是啊。是免费给治病的吗？我们工作人员说，是啊，你有什么需要啊？需要我们帮忙吗？这小伙子就说了，我是邻村的啊，我们那有个老人病了，我是他的邻居，那个老人非常可怜，我想给他报个名儿，我们让小伙子坐下来把这个情况说得详细一点。结果这小伙子呢一说这个事儿的经过，大伙儿也非常的感动。 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小伙子呢，首先他是姓赵，20来岁。这个小伙子非常有头脑，而且呢有梦想。他呀不甘贫困，在村里呢包了一片荒山啊，栽上了果树，可以说每天起早贪黑。他的邻居呢住的是老两口。老太太呢一个多月前去世了，因为这个小伙子要怎么说他能干呢，他每天天不亮4点多钟他就拿起镐头上山。有一天4点多钟起来，路过邻居家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声音隐隐约约的喊，老伴儿起床喽，老伴儿起床啦。那当时啊是凌晨4点多。这个4月份的天还不是那么亮呢，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突然来这么个声音，真把这小伙子吓了个够呛。不过还好年轻人火力旺，他就站在旁边仔细的听。这一听，哎呦，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啊？ 嗯 啊，就好像是隔壁刚去世的那个大娘的声音。想到这儿呢，那个小伙子当时差点没有瘫坐到地上，心里想，妈呀，这是大娘 回来看老伴儿来了吧。那么小伙子呢是连滚带爬的回到家之后和家里人呢他就说起这个事儿。那么谁也不相信呢， 嗯， 小伙子白天他就想是不是我听错了，然后他就借故到了邻居家里，在屋里转了一圈，除了老爷子一个人躺在床上，旁边一个人也没有。这年轻人呢他就好奇啊，啊，好奇心强啊。在第二天4点多钟的时候，他又到邻居家的门口，结果呢邻居家又传出来这个声音了，老伴儿起床了，老伴儿起床了。之后几天的时间，小伙子发现了这个声音呢几乎都是在每天的4点多钟，而且这个声音呢确实就是那个大娘生前的声音。小伙子他就奇怪了，怎么还专门哎选个点来闹呢？ 嗯， 哎，年轻人憋不住了，就找到隔壁的老人一问究竟。这一问呢才知道这个真相。 哦， 那么我们说这老两口啊无儿无女，只有两个人相依为命互相照顾。而老爷子呢身体一直不好，尤其是有很严重的五更泻。这每天啊一到4点多钟5点钟的时候，这个肚子他就疼得受不了了啊，感觉是大便呢要憋不住了，得马上去厕所。这毛病一开始的时候呢，老爷子都是自个儿起来去厕所，但是后来这五更泻越来越严重了。那么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这要是等肚子疼醒了你再上厕所就有点来不及了。 嗯， 往往是一被大便憋醒就已经是拉出来一点了。啊，这老先生大便失禁了。后来呢老伴儿也被他折腾出规律了，每天就是到4点多钟的时候他就醒了，就起来喊老伴儿让他提前去上厕所。这么一喊呢就喊了2-3年。可是后来老太太被确诊出得了食道癌，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到后来就住到医院里了。 嗯， 结果老爷子呢又每天把大便拉在床上。老太太是看在心里啊，心疼老伴儿啊，他就跟老伴儿说，老头子啊，我不想就这么走了，我这么走了我也放心不下你呀，你说我走了之后谁还会来叫你去上厕所呢？这老两口啊在医院里啊抱头痛哭。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护士他走过，他听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也被老两口的不离不弃感动的流下了热泪。 嗯， 第二天呢这小护士啊就给两位老人带来一个礼物啊，这个礼物呢是能录音的闹钟。 哦， 小护士就说了，这个闹钟啊可以录音，这样呢就可以把大娘的声音录进去，哎，然后呢大爷每天都能听到大娘的声音，又能起到叫大爷起床的作用。老两口是感激万分，就这样老太太生前最后的几天里录了音，所以老爷子每天就靠这个闹钟起床。小伙子听了以后啊恍然大悟，知道这个事情啊他觉得老爷子非常可怜，所以听说了我们在邻村下乡义诊，这个时候才找到我们。第二天在小伙子的指引下，我们直接去了老爷子的家。那么老同志呢非常消瘦，脸色呢是蜡黄的，而且好几天呢都卧床不起了，真的是非常可怜。我当时呢给他查了体，通过脉诊我就发现他的脉象弦数，舌苔呢黄腻，四肢呢是冰凉，小便呢是清长，这个是中医上典型的五更泻。 嗯 啊，就是快天亮的时候他非得拉了啊。那么五更泻的问题呢也正是我们的肾经淤堵 导致肾阳不足，命门火衰，不能蒸化导致的这个病。我们针对这种情况，我在三副肠胃汤的基础上给他写了一个方子。写好之后呢，我就告诉随行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去县城为老人抓药。结果呢，其中两味药材治白术、断酒香压根儿就买不到。 哦， 只有普通的白术和酒香。 那怎么办呢？ 是啊，这个怎么办呢？我说不行，普通的白术和酒香啊，它是达不到效果的，吃了也是白吃。说完这话呢，我忽然又想到，在医案第二卷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嘉庆八年呐，有一天，有一位嘉庆皇帝十分赏识的大臣，叫什么呢？叫黄岳。他得病了，每到鸡鸣，也就是说五更天的时候，他这个腹泻不止，请了不少的御医来治疗，毫无起色，这个病啊越来越重。那么皇帝见了以后呢，特别着急，就找来了曾经的御医，于是呢被招进了宫里，诊视一番，药过纸笔，只写了一味药，芙蓉干。 哦， 那么嘉庆帝一看这么重的病就开这么一味药，那个时候刚刚辞去御医，嘉庆帝呢正为这个事儿呢来气儿呢，就问芙蓉干是什么呀？裴哲翰说是黄土。嘉庆呢不禁是勃然大怒道，你真放肆，难道黄土也能入药吗？他胸有成竹地回答，据我判断，大人的病啊在肾经，他淤堵了。肾属北方之水，按中医里的五行原理，土能克水，所以呢此症当用黄土。所以啊，一剂芙蓉干下去，三脉通畅了，大臣的这个鸡鸣泻，也就是五更泻治好了。所以当时我就想到了这个医案，农村里啊这个造新土那不缺啊，都是最起码吧也得十来年几十年的一个老灶堂，那么那个造新土的质量就特别的好。所以一碗造新土放入生姜做药引子，并按时辰给药，在早上五到七点呢给这个老同志用上，第二天老同志的经脉通畅了，手脚啊有了热乎气儿了，大便呢也不那么稀了。我们一共当时在天水的郭家山进行了三天的义诊，第三天走的时候，老同志那天早上没有腹泻。 哦， 所以你看看老祖宗的中药它厉害不厉害呀？普普通通的造心土却有着这么大的疏通三脉的功能。当时回到兰州之后，后来呢又给这个小伙子寄了中药让他交给老人，后来老人呢还亲自的给打过电话说病好了，人呢也胖了。 太好了 啊。所以说传承千年的每一味中药材那都是具有大智慧的，就看我们是不是按着老祖宗的要求来用的。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先跟大伙儿先聊到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又把我自己量，几百草又让这世界都香。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啊，徐主任， 哎，你好， 你好， 哎，你 辛苦了， 不辛苦，请讲。 我是沈阳人 啊， 今年79岁了 啊，79了。 反正我是这一起多病老太太， 嗯，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嗯，好， 我就有高血压， 嗯， 13年了， 嗯， 还有心脏病，脑供血不足， 嗯， 经常头疼头晕， 嗯， 还有颈椎病。 嗯 嗯，眼睛不好，就白内障昏昏花花的。 嗯嗯， 还有大便不通畅。 嗯， 睡眠不好。 嗯嗯， 完了我听你这讲这中医讲座呀， 嗯， 越听越爱听，我天天听啊。 啊，天天听。 完了我就听了你不是就气血双补那个， 嗯， 我现在我都相信了徐主任。 嗯 肯定您这有疗效。 嗯， 还。完了后人还不买一通一贯疗法， 嗯， 我买个我也整上了， 嗯嗯， 我跟你说说我通过我这3种疗法我的效果哈， 嗯， 我现在吧，嗯，多少这些我这些6-7种病嘛我都有好转， 嗯， 但是最好的吧， 嗯， 就是睡眠， 嗯， 我以前吧， 嗯， 就是睡后一醒，睡到2点来钟就醒了， 嗯， 这一到天亮不带睡的，那， 嗯， 可精神了。 嗯，哦，嗯，现在好， 就通过吃这些药， 嗯， 哎呀，可好了，现在睡得 好。嗯， 一下来就一上厕所， 嗯， 一睡睡6个多小时，6-7个小时。 啊，哦，那太棒了。嗯， 哎，太好了，完了。 嗯嗯， 他一直是这样的，从吃这才几个月，完了下就吃的一通一贯的，反正这些都有效果，啊， 都有效。嗯嗯。 完了还有了我的心脏病， 嗯， 我是心慌心闷， 嗯， 压气气短， 嗯，嗯， 而且精神哪天都得犯几回， 哦，每天都得犯。 吃这药以后吧， 嗯， 哎呀，吃了一个礼拜以后， 嗯， 他就不是说天天那样了，就隔3天5天。有那么一回， 嗯， 那现在吧， 嗯， 可好了，我都想不吃那个心脏药了。完了，我跟那个小王说，小王说， 嗯， 大姨，你这些先别那个， 一下子都减了， 先停， 啊，对， 啊，先一慢慢来， 嗯。 完，现在我这弄10来天了，我没吃那药， 嗯， 可好了，他也没犯毛病， 也没犯， 就这两个。 嗯， 效果最好的， 咱不是说嘛，这个3脉通百病无啊， 嗯， 一通一贯，他把您的气脉、血脉、 嗯、 经脉给您通了， 嗯， 一贯，哎，这个药物在到了病灶区了，特别是您这个睡觉问题， 嗯， 睡觉问题在咱们中医上讲叫五脏六腑皆能令人不寐， 嗯， 就说明您的心肝脾肺肾哪哪的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 嗯， 所以就导致你总也睡不着，那一通一贯。通了气脉、血脉、经脉了，这药物到了病灶区了，你五脏六腑开始逐渐的康复，所以您现在就觉得精气神就好得多了。 嗯，可有精神头了。 嗯， 完了我吧，还有那个高血压， 啊， 现在也稳定了。 啊， 现在就是140左右， 啊， 70左右， 啊，这 有10来天都这样。 不错，不错。 就是上下吧。 嗯嗯， 心率就是60左右吧。 啊，心率60 也 算，也算好的，也算好的。 那行， 嗯嗯， 这个挺好。 嗯， 完了还有我这个这个头疼、头晕呐、啊。 嗯。 颈椎病，我是先个这个左侧。 嗯。 就这左侧颈椎有个小拇指肚大拇指肚那么大一点啊。 嗯。 他， 嗯， 这嘎一疼一难受，完了 接着就头疼头晕， 嗯， 天天下午就那难受，我那身上就像发烧似的， 嗯， 我从吃这以后吧， 嗯， 现在缓解多了， 嗯， 反正就证明时间太短了，这几天， 嗯， 啊， 还有一个，您要是有事儿没事儿，咱可以自个儿梳梳头啊，咱老年人 呢，啊，我天天早上梳头梳一百下， 哎，对， 就拿那桃木罐， 对对对，对桃木梳子。 啊， 木头的，塑料的不行啊。 啊， 木头梳子从咱前头一直刮到脑后勺脖梗那儿，哎，挨着个儿啊，从前头往后边刮，你刮个一百下，它这个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 嗯， 然后呢，它也防老年痴呆症， 嗯， 它也对咱们通气脉、血脉、经脉呢，它也有一定的帮助。 在我有生之年吧，有幸遇到徐主任了。之后我的这下半生，嗯，就不愁了，有毛病找徐主任。 好嘞， 好， 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嗯， 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请讲。 那个我老爹吧，就是老听你这个广播，天天早晨。他呢，就是突然间就是得了三月份得那个脑梗。完了，现在肾也不好了，就是脚胖了。他就天天。听你的广播说你给开药方啊，是啥呀？是怎么指导啊？ 您那个老爹多大年纪啊？ 86。 86，他查出来什么不好？ 就是肾现在肌酐高300多。 啊，肌酐300多，咱们正常一般最高是，只有133。那300多呢，说明肌酐高啊，肾功能可能不全呐，有点这个肾脏的损伤啊。肾衰竭呀，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啊， 大夫有没有说呀？说了哈。 啊，有，说了。 啊，肾的循环什么 的。大夫说现在要是现在先再挺一挺，不行就得透析了。 对呀，所以这个病啊，你们呢可能对他这个病不太了解。一般来说，肾脏不好的人往往都是有高血压的，而且高血压。 啊，对，血压高。 血压多高啊？ 哎呀，现在吃药吃那个半心酮还189呢。 啊，哦，还189呢，这血压就太高了。血压呢，在中医上要调肝调肾，平衡阴阳。总是吃西药的话，早早晚晚，咱这个肝呢、肾呢都会出问题。那你这个老父亲，大小便情况怎么样啊？ 那都挺正常的，就是这两天不咋太好，尿尿费劲，完吃点利尿药，平时还行。 舌苔什么颜色呀？ 呀，那我还没注意，有点发白，他还贫血 啊，还贫血。 对， 有，他这问题还挺多的啊。他这个病啊，这个年纪又那么些年的高血压，而且现在这么高的血压，说明已经动脉硬化。还有呢，他现在这个肝肾的代谢失调了。我可以给你这个老父亲呢，给他开个中药，啊，开个中药以后呢，早一次晚一次的服用。 好。哎， 沙参15克啊，枸杞子15克，麦冬15克，当归15克，川穹15克，山楂20克，龙胆草15克，甘草10克，啊，吃个10副到20副药。 好。 哎，还有呢，这两天呢，如果说这个脚面肿啊什么的，咱说那个利尿的药呢，有这个玉米须子，利尿的啊。玉米须子，冬瓜皮啊，它也是这个利尿的，或者呢，要是看这个情况肿得厉害的话呢，我们中医呢还有一个叫五皮散啊，五皮汤也叫五皮汤啊，这个都可以，我们中医大夫都知道的。等他去看了以后，这个情况看他怎么个调理，好不好？ 好。 现在一定要用中药了，再不用中药，他那个肾脏要是不行的话，你做透析。 是， 而且老人也痛苦啊。 行，知道了。 哎，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哎， 方子我直接给您传过去，您半个小时之后联系啊， 好嘞， 哎，好， 谢谢你，主任，再见。 不用谢，不用谢，再见，再见。 好，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徐主任，是我吧？ 哎、啊，是您，是您，我是徐桂英，您好，请说。 哎，哎，你好，我呀。那个想跟你说啥呀？ 啊， 我吃这个，我要是啥毛病啊？我这个腿怕凉多热，都20多年了。 你多大年纪啊？ 有那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 啊， 还有那个腿胖肾虚 啊。 我呀，吃你这个药啊。 啊，好不好啊？ 好啊。 哦，好。 我这个腿胖 啊， 下去了，基本就像还有一小点呢啊。 啊。 啊，挺好的，吃这药。 嗯。 还有那个。我这个肾虚，不是吃那个这药是、 啊、 是，我就有点发的紧张、 啊， 就是那个肾虚吃这药，不就是胖下去了吗？ 啊， 啊，还有我这腿哆嗦， 啊， 也下去了， 啊， 我血压也高，那个就是夜尿吧， 啊， 这个夜尿吃这个药，我吃这夜尿是每天，比如说9点多钟喝水呀、啊，或者睡觉似的。喝得到那个早起起早，我这个中间就得起夜3次夜尿、 啊、 现在就给这两头一去，10点钟睡觉，2点多钟起了，完还接睡觉就1次了。 哦，那很好了，对于老年人来说不错。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69了，眼瞅快70了。 哦，奔七了，眼瞅着奔七了啊。 嗯 嗯 吃药吃到现在，觉得很多的病症。都好了， 都好了， 嗯， 那我孙女啊，我孙女就吃15天的药，她这胃就好了 啊，15天 就吃 胃病好了， 吃15天，我孙女胃就好了 啊。 完了啊，我还要表扬表扬啊，这个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和那个宋主任 啊，短时间见效，您看您这个年纪，也是奔七的人了，身体好了，我在想啊，再活个30年。应该问题不大吧，咱奔个百岁吧。 对，我是说不奔百岁、 啊、 我别让他疼睡不好觉，走道你看，我跟你说 那个徐主任 啊， 我走道啊就说是够压着似的摆啊， 啊 脚腕不随和，脚趾都抓不住地 啊， 我就是被抚宁瞧了半天，我也是走道 啊， 肚也跟着费劲 啊， 胸家也跟着费劲 啊， 胳膊也跟着费劲 啊， 就从打这一吃药 啊 我这个根本走道不那么牛了，不费劲了，不使劲，走道就是走一、 嗯、 走道走走走，哎呀，拧着走，这不压着似的。我说，人家说人家道多磕碜，那有啥法子？我都瞧着呢。你说这玩意儿， 嗯， 这回我得呀，感谢感谢徐主任呐、啊，你要找什么话似的，我找事去了。 我之前也没想着这个事儿，哦，另外我想起一个事儿、 啊， 你那个孙女儿啊，她不是那个胃不好吗？ 嗯、 我刚才想说的，咱俩说的，我也老糊涂了，忘了说了。现在已经好了，已经好了。你让他每天没事儿的时候用那个10个脚趾头抠鞋底儿。 啊， 就是脚趾头抠鞋底儿，这个就是一个调理胃病的非常好的方法，好不好？ 哎，好。 好了，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啊， 哎，好了，再见。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好，徐老师好。 哎，你好，请说，什么问题呀、啊？ 我这两个问题。就是口干舌燥 啊， 这个有好几年了，但是就去年和今年吧，邪乎 啊， 白天呢不耳顾，到下晚啊，两三年钟就那个睡着呢，就口干就那醒，就那干醒了， 嗯嗯， 完了这是一个 啊， 第二个呢就是失眠了，那就多年的了，完了 失眠，嗯嗯， 就是这俩事儿， 嗯嗯。口干舌燥失眠，在你的身上、 啊、 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这些方面有没有问题啊？ 血压 正常 啊， 血糖正常，血压正常 啊，血脂呢？血脂正常吗？ 血脂就是那什么，那胆固醇呢？ 啊，对，就是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 就是低胆的稍高一点。 啊，稍微高一点啊。好，您老呢，听我把您这个问题呢，我简单的得跟您说一下啊。你别看啊，您边看现在这个口干舌燥啊，整的晚上都给干醒啊。老年人呢，很多的老年人，咱们这些老同志啊，都有口干舌燥。其实呢，口干舌燥，嘴里没有什么唾沫，这个呢，在我们中医上认为呢，就是咱的脏跟腑，五脏跟六腑的功能它乱了，它紊乱了，紊乱了以后呢，就导致咱们会有口干。 我这种干咳，口干舌燥，它是不渴，不是喝水就解决的，还得也一点不渴。 不渴。这样子啊，这位朋友，我给您开一个方子，就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些个病啊，生地15克。天花粉15克，葛根10克，百合15克，茯苓15克，白术10克，酸枣仁15克，远志20克，川芎15克，党参10克，甘草10克。好，这个方子呢，不管您在哪里，让哪个大夫都可以，号过脉以后见效，继续可以再巩固巩固。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这位先生有什么问题呀？请说。 今年岁数不大，我49的人的啊。 啊。 就是骑电瓶车呀，我摔了个跟头， 啊， 这个腿上的那个膝盖啊，就是个半月板吧，挫伤了。 上医院治了吗？ 到医院做检查治疗去了。 嗯。 问题徐主任。 嗯。 人家大夫也没做什么太给我做手术之类的啊。 啊。 就是打的那个石膏，弄的石膏吧，又在给我敷上之后。 啊。 那个石膏我有点松，然后在床上吧，就是躺着别动，我躺了有20多天的时间吧。 啊。 再到医院做检查，人家大夫说什么呢？我这腿那个筋呢，说短了，我抻筋呢，天天。 我问一下，你现在走路情况，啊，能走吗？ 能走，但是我要走长那么一点啊，比如说走个1里多地吧，1里多地就是几百米呗。 是是是。 肿起来了，肿了，肿了之后回来就动不了了，歇多少天了，我这个肿也下不去，更走不了路了，现在是。 您这个情况啊，我得跟您这么说，伤筋动骨100天，您说您有点心急了，您这个半月板的挫伤才歇了20多天，20多天你就去医院？ 是20多天。 哎，因为20多天呢，这个养伤啊没养够，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在治疗这种骨关节病症的过程当中呢，我个人的建议呢，除了西医的啊，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着的怎么着，该打石膏的打石膏之外，咱们中医的治疗呢，你把它得用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摔跟头，那属于外伤，外伤它不光伤筋，它还伤骨。那骨呢，你可以打石膏，但是这个筋它不是你打石膏它能解决的问题。你这一摔，你的经络阻隔了，你的肾气受损了，这个气血呀，在你当时摔的情况下，它的气血凝滞了，所以呢，你得吃点中药，通络活血啊，肝主筋，肾主骨嘛，咱得调调肝肾，然后你的红啊、肿啊、酸啊、疼啊、什么筋短的这个问题就能解决。这样子我给你开个5副中药。 啊，行的，徐主任，行。 嗯。第一个就是云岭15克。陈皮25克。这个陈皮最好是3年5年的陈皮。所以你到药店抓 的 时候 啊， 你问他一下，